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断腕明志屈无容，反衬观音心肠冷，风流香帅风流事，多情之处总无情。 这面容平庸言语乏味的少女，她竟突然使出了一个高招。楚留香见了不禁也在暗中喝彩，石观音也在微微的点头。 等使出这一招来，你三年的武功总算没有白学。 但是这句话说完的时候，黄衣少女却已经倒在了地上了。原来黄衣少女一掌切出时，屈无容左掌依旧滑向降衣少女的脉门，逼她撤招后退，右掌却突然自腋下穿过，到了背后五指弯曲，变掌为爪。黄衣少女一掌斩下，正好被她一把扣住，倒像是自己送上门被她抓住似的。只听咔嚓一声响，她的手臂已被摔断，惨呼倒地了。楚留香竟也忍不住大声的喝彩说：高啊，高极了。屈无容反手这一抓，天下武林中无论是谁见了，那都要忍不住喝彩的。这一招手掌要从腋下穿出，那本是极困难极勉强的手法，但是屈无容却轻描淡写的就使出来了。那一条手臂竟像是没有骨头似的弯折自如，丝毫不带斧凿的痕迹。一点红目光闪动，冷落的脸上竟也出现了光彩。那降衣少女面上却改变了颜色，突然狂呼一声扑了过去，出手虽不精妙，但其势却足以摄人。屈无容微微的一纵身，轻轻的越过，一掌直斩而下。头顶上那本是降衣少女防护最严密的地方，谁知屈无容一掌斩下，还是掌上了他的头顶。原来屈无容看准了他撤招便是的那一刹那，双掌交错的那一瞬间，运掌斩下，时间部位拿捏的准呐，竟准确的不差毫厘。他竟以降衣少女所用的手法杀了黄衣女，又用黄衣女所用的手法杀了降衣女，而且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已奏效。看来他若是愿意，黄衣少女和降衣少女在一招还没有出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毁了他们。一点红和姬冰燕相顾之下，不禁为之动容。只有楚留香微微地皱起了眉头，好像在思索着什么。他只觉得屈无容用的这一招实在是熟悉得很呢，但想遍了天下各门各派的武功，也想不起有这么一招。只见屈无容神情冷淡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做过。他缓缓地走到了石观音的面前， 躬身道：“您老人家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 石观音却沉默了很久， 忽然咯咯地笑了。很久没有见你出手了，想不到你的武功已经精进到这样的地步了。嗯，倒也难得呀。 屈无荣俯首道：“ 这并非弟子武功有所精进，只不过是他两人平时太不用功了。” 石观音淡淡的又一笑说：“ 连名满天下的楚香帅都为你喝彩了，你还客气什么？” 屈无荣说：“ 这也是您老人家教诲有方啊。” 石观音又沉默了半天，然后又一笑：“ 哼，你口口声声称我为老人家，难道我已经很老了吗？” 屈无荣垂下了头，不敢说话了。石观音又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不错，我真的已经很老了，用不着再过几年你就可以来杀我了，是吗？”“ 不不不，弟子不敢。”“ 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以你现在的武功而论，就连长孙弘也接不了你300招，再过几年你要杀我还不是举手之劳吗？” 屈无荣沉默了很久，突然自袖中就抽出了一柄和长孙弘同样的银刀，一刀就切下了自己的右腕，鲜血就像箭一样的射出来了。屈无荣仍然是面无表情，他缓缓地说：“ 师父，现在您总该相信弟子了吧？”话没有说完，他的眼泪已经流下了面颊， 面颊已经苍白的全无丝毫的血色。终于他缓缓地倒下去，晕倒在地上了。 楚留香、姬冰燕叹了一口气，闭起了眼睛，不忍再瞧。 一点红却睁大了眼睛，瞪着石观音。石观音悠悠地说：“ 这傻丫头自己砍下了手，你为什么瞪着我呢？难道你认为是我在逼她吗？” 一点红说：“哼。” 石观音说：“想不到杀人如麻的中原一点红，今日竟也动了恻隐之心，难道是对我这个傻丫头你有了什么想法吗？” 一点红一字一字地说：“哼，我只对你有意，有意杀你。” 只可惜你永远没法完成这个愿望了。 他再也不理一点红，转过头对楚留香说：“ 楚香帅，你还走得动吗？” 楚留香微微一笑：“夫人要我走，我就算走不动也能走得动了。”“ 好，即使如此，就请香帅一驾随我来。” 他轻盈地走出了门，然后又回首向一点红笑了笑说：“ 你身上可带有刀伤药吗？” 一点红瞪着他不说话。石观音接着说：“ 杀人的人总该提防被人杀，身上想必带的有刀伤药的。你既对我这个傻丫头有意，为什么不为她敷敷药照顾照顾她呢？” 楚留香微笑地说：“ 不错呀， 他现在既然已经永远强不过你了，是啊，你留着他总还是有用的嘛。石观音笑着说：“楚香帅呀，楚香帅果然是善体人意，这也就难怪有那么多的女子为你倾倒不已了。”一点红真的为屈无容服了药，平时他杀人也不费力，可是如今连做这么点事儿也觉得吃力得很。姬冰燕长叹道：“罂粟花，罂粟花，想不到如此美丽的鲜花，它竟是穿肠噬骨的毒药，竟能在人不知不觉之间将人的骨髓都吸了去。”一点红冷冷地说：“哼，我想不到他真的跟这个石观音走了。”哼，姬冰燕说：“你认为他很没有骨气？ 哼， 如果是你，就算杀了你，你也不会跟石观音走的，是吗？” 哼， 像你这样的人永远也不会了解楚留香的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世界上永远没有一个人能够强迫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。一点红不说话了。姬冰燕又说：“我还可以告诉你，他看来虽然是很随便，但这一生却从来没有做过一件叫朋友觉得丢人的事。你能交到这样的朋友，你实在是天大的运气了。”突然屈无容呻吟了一声，悠悠地醒过来了。他在昏迷的时候虽是满面痛苦的神色，但是一醒过来，脸上立刻又变回的冷冷淡淡，全无任何表情。一点红说：“你还疼吗？”“啊！”对一个重伤的人，这句话说的虽然还是嫌太冷太硬了，但已经是一点红平生所说的最温柔的一句话了。谁知屈无容却比他更冷，他说：“我疼不疼与你有什么关系？走远点。”一点红默然了半晌，果然远远走开了。屈无容挣扎着要站起来，忽然瞧见自己的臂上扎着白布，他厉声地说：“这是你包的吗？”“ 是。”“ 谁让你来多事？”“ 嗯，没有人。 屈无容忽然挣扎着把扎着的白布全部扯下来，又将断腕上的药全都擦干净。这个时候他的伤口为何鲜血又开始往外涌？他虽然疼得满头的冷汗，但是他的脸上仍然是冷冷淡淡。他把白布重重地抛在地上，瞪着一点红说：“ 我的事从来不让别人管。” 说完了话，他再也不看一点红一眼，挣扎着他就跑出去了。姬冰燕说：“ 哦，如此倔强的女人倒少见得很呢。” 一点红默然了半晌，冷冷地说：“ 嗯，她很好。”“ 很好？ 嗯， 哼， 有什么地方好？” 一点红还是冷冷地说：“ 他很好。” 姬冰燕说：“无论如何你对他总是一番好意，他就是不领情，也不该如此凶狠呢。” 一点红闭起了眼睛，再也不开枪了。 姬冰燕瞧了他半晌，终于笑了笑，暗想：“ 啊，这两个人真要能配在一起，那倒是天生的一对了。”没有妆台，没有绣被，没有锦帐流苏，也没有任何华贵的陈设，庸俗的珍玩，炫目的珠宝，这屋子的精致正如天生丽质，若天之粉的话反而污了颜色了。楚留香坐在这里，只觉说不出的舒服啊，简直平生也没有到过这么舒服的屋宇。他的心里不禁暗暗地赞叹：无论如何，石观音这个人 那真的是不俗啊。楚留香现在只想瞧瞧石观音的容貌，现在他还是想象不出这奇女子的容貌，那究竟有多么美丽。但等他瞧见石观音的时候，他还是想象不出石观音的美丽竟已经是令人不能够想象的了，因为她的美丽已全部占据了人们的想象力。有很多人都常用星眸来形容女子的眼睛，但是星光又怎么能比得上石观音这双眼睛的明亮和温柔呢？有很多人常用春山来形容美女的眉，但纵是雾里朦胧的春山也不及她的秀眉的婉约呀。楚留香忍不住长长的叹息了。这个时候，石观音微笑道：香帅岂非总是要见我一面？如今既然见着，为何又要叹息呢？ 他的语声本就优美动人，如今见了他的面，再听到他如此柔美的语言，更是令人是心神俱醉啊。 楚留香叹道：我叹息的那只怕是别人说我吹牛啊。 石观音也禁不住愣住了，说： 什么吹牛？哈，我一向对别人说的话都很了解，但你说的这句话我实在是听不懂啊。 楚留香说： 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曾见过石夫人，我自然说见过。那人若再问我， 石夫人长得什么模样啊？那我可就回答不出来了。 他苦笑着接着说：那人见我忽然语浊，必定认为我是吹牛，却不知夫人容貌之美，那世上本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形容的。 石观音嫣然说：我平生也听过不少恭维话，却从来没有像这样能叫我开心了。 屋子里自然有张床，宽大而舒服。 石观音缓缓地坐下来，静静地瞧着楚留香。他只是静静地坐，静静地瞧，他没有任何言辞，没有任何动作，但是却比世上所有的诱惑、所有的动作和所有的言辞都要诱人呢。 他的身上仍穿着一件轻盈的纱衣，掩盖着他的躯体，露出来的只有一双柔弱无骨的玉手和一双鲜美的足踝。 楚留香目不转睛，竟似瞧得痴了。 石观音嫣然一笑说： 你许久以前就听过的名字 是吗？ 但直到现在你才见到我的真面目。你失望吗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 夫人 看我可像失望的模样吗？你不觉得我老？ 对女人说来，老的确是最可怕的敌人，但是夫人显然已经把这个可怕的敌人征服了。 石观音笑了笑接着说： 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 楚留香说：除了夫人的闺房，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的所在呢？ 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来？ 楚留香这次只点了点头。 石观音的眼波忽然朦胧了，他柔声说： 你既知道，为什么还不过来？ 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抵抗这种诱惑的。 是吗？楚留香终于抱起了他，他的身子轻盈的就像是真能做掌上舞，他的眼睛里像是朦胧着一片迷蒙的雾，耳语般柔声说，无论今后会怎么样，有了今夜，你就永远也不会后悔的。 楚留香说，我从来都不会后悔的。 楚留香忽然用尽了剩下的全部的力量，把他远远的扔出去了。 石观音的身子就像一片叶子，虽然被他重重的扔出去，还是轻轻落下，只不过他的面色已经变了，他不但愤怒，却更惊奇。 他这一生也曾做过一些荒唐离奇的梦，但是做梦也想不到楚留香会把他扔出去。楚留香笑嘻嘻地瞧着他说， 啊，哈哈哈哈，瞧你的神情，好像以为我是个疯子，是吗？ 石观音在这一瞬间已经恢复了他那优美的风姿了，他淡淡地说， 你难道不是疯子吗？ 楚留香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我只恨现在我没有力气，要不然呢，我要把你扔得更远。 石观音柔声说，你忍心吗？ 他轻盈地站起来，那雾一般的纱衣便自肩头滑落，露出了他那如象牙雕成一般的动体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玉体横陈不动心，妙侠理智过常人，是为朋友刀叉泪，魔窟之中苦追寻。 史观音躺在床上，柔和的灯光洒满了他那乳白色的洞体，却又偏偏留下了几处阴影，那是诱人的疯狂的阴影。他在等待着，这是等待的姿态，是邀请的姿态。谁知楚留香竟忽然举起了床头的金杯，高高举起，缓缓倾下，杯中琥珀色的酒一条线似的流出来，洒在了他的身上。楚留香笑着说：怎么，现在你更认为我是疯子了，是吗？史观音静静地躺着，动也不动，任凭那冰冷的酒流过他那高耸的胸膛和平坦的小腹。他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：你不是疯，你只不过是个白痴而已。你认为一个正常的人那是绝对无法拒绝你的，是吗？永远也不能。那些山谷中的奴隶也许就是因为太正常了吧。 听到这儿，石观音豁然就坐起来说：你说什么？ 楚留香说：哼，我若不拒绝你，就也会跟他们一样，去扫那永远扫不尽的风沙，直到死去为止。因为你见到一个特殊的男人，你就要征服他，占有他，要把他的灵魂都奉献给你。但是等到这个男人真的把一切都奉献给你的时候，你又会觉得这个男人太卑贱，最多也不过配给你去扫地。 石观音瞪着他，良久良久没有说话。楚留香接着说： 也许正因为你的心灵很空虚，所以你一直在不停地寻找，想找个男人来填补这个空虚，但是你却永远找不到。史观音又笑了。也许我要找的男人就是你呢。 楚留香说： 现在你或许觉得我和别的男人有些不同，但是等到我被你征服的时候，哼，就会跟他们一样了。 石观音温柔地笑着说： 怎么，你对你自己难道没有一点自信吗？ 我不是没有自信， 我只不过不愿意冒这个险。我难道还不值得你冒险吗？ 楚留香揉了揉鼻子笑着说： 也许我觉得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女人值得我为她冒生命之险呢。 石观音悠然说：“ 苏蓉蓉呢？”楚留香的心沉下去了， 但是她的脸上仍然是不动声色。她淡淡地说：“ 在我的眼中，她们并不是女人，只不过是我的好朋友。 为了自己的好朋友，大多数男人那都会冒生命之险的。” 石观音脸上的温柔的笑容忽然就不见了，冷冷地说：“但是你不知道啊，拒绝我的男人会有什么结果呢？” 楚留香笑着说：“ 啊 啊，哈哈，除了我之外，难道还有别的男人拒绝过你？”“ 有一个，许多年前曾经有一个。” 他的眼中忽然露出了恶毒的笑意。“ 你可知道我对他怎么样了吗？”“啊，你杀了他？”“ 哼，杀了他。”“ 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把他赤裸裸地放在烈日的下面，让烈日晒毁他的脸，晒瞎他的眼，再让他像骡子一般的推磨，永久也不许他有片刻的休息。” 他咯咯地笑着。 你想知道他最后变成什么模样了吗？ 楚留香的眼中已经泛出了石陀的影子，他长叹道：“ 我知道。”“嗯，你难道也想变成那副模样吗？” 楚留香淡淡地说：“我只知道他并没有死，他后来逃出去了。我也知道他现在虽然痛苦，但是也比那些扫地的人要好得多。”石观音变了颜色，咬了咬牙：“ 但是你永远也休想活着逃出去的。” 楚留香微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我还知道你现在对我没有完全死心，你还不会像那样折磨我的。” 石观音忽然拎起了一只枕头向他摔过去，大喝道：“滚吧，趁我还没有杀死你，滚！” 楚留香微笑着鞠了一躬说：“ 遵命。” 他微笑着走出去，只听见池观音在后边大口地喘着气。 楚留香一步一步走回了屋。这位轻功天下第一的名侠，此刻每走一步，那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 两个少女在他的后面跟着，离他远远的，像是生怕自己若和他走得近了些，就会有灾祸降临。楚留香忽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说：“ 我走不动了，姑娘，来扶扶我好吗？” 那个少女瞪着眼睛就说了：“前面就要到。”“ 两步路你难道都不能走？” 楚留香说：“ 姑娘，难道如此狠心要我爬过去吗？” 另一个少女说：“ 大少爷，求求你了，别替我们找麻烦行吗？已经有两个人为你送命了，一个人为你断了手了，还不满意？” 楚留香苦笑着说：“可是现在 我只求姑娘们扶我两步啊。”“ 嗯，要不然我只好坐下来了。” 那个少女跺着脚说：“真是个魔性。”“ 哼，女人见了你倒霉了。” 几平燕见到两个少女扶着楚留香走进来，楚留香竟像是已经奄奄一息的模样，又好气又好笑，忍不住冷冷地说：“看来你对这个石夫人倒是很卖力气。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想不到你的想象力真丰富啊，只可惜你想错了。 话又未了，他的双肘突然向外轻轻一撞，两个少女连惊呼都没有发出，已经倒下去了。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，抱歉，在下虽不愿恩将仇报，但是为了逃命，这也是没法子的事。一点红和姬冰燕都已经吃惊的瞪大了眼睛。 姬冰燕失声说，哎，你哪儿来的力气？ 楚留香笑了笑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好像是天生的吧。 姬冰燕说， 但那迷香，你当我真的跟你们一样也被那见鬼的迷香迷晕过去了吗？ 姬冰燕愣了愣，苦笑说， 不错，你自然是假装的，否则你怎么会比我们先晕过去又比我们后醒过来呢？但是 石观音没有回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逃走呢？ 楚留香悠悠地说， 哎呀，那个时候我还是想见他一面呢。 他嘴里虽然这么说，但是姬冰燕却已经知道，那个时候他之所以不逃走，那只是为了是怕自己逃走之后害了他们。楚留香又说，现在我已经把那位石观音气疯了， 一个半时辰之内他绝不会出来，咱们要走就趁现在这个时候。姬冰燕说， 但我们还是没有力气啊，只怕走不出去啊。 楚留香不答话，却将那两个少女的腰带解下，然后再沉声说， 你先将红胸背在背上，用这根腰带撒紧，然后我再背起你，你站起来的力气总该有吧。 这是一间石头屋子，有一缕清泉自石壁上的壶口流出来，两个赤裸的少女正在清泉下沐浴呢。他们的面貌虽不美，但是结实的动体却充满着青春的魅力，正互相泼着水咯咯地娇笑着。 忽然间三个人闯进来了，这三个人竟是叠在一起的，就像是叠元宝。 少女们睁大了眼睛，张开了嘴，再也笑不出来了。 其中一个人用手掩住了自己的胸膛，另一个人就去抢衣服。楚留香微笑着说，哈哈哈哈，姑娘们 请放心，在下等都是正人君子，眼睛那绝不会乱看的。 他的手一弹，那个少女只觉得半身麻木，刚拿起的衣服就掉下来了。这少女连耳根子都红了，颤声说，正人君子为什么不许人家穿衣服？ 楚留香柔声说，这只是因为在下知道，一个人身子若是赤裸的时候，他是不会说谎的啦。 姬冰燕接着说，而且一定不好意思出手。 这个少女咬着嘴唇，只有蹲下来了。 楚留香仰手望天说，现在我只想请问姑娘了，师夫人将苏蓉蓉、李红秀和宋田儿三个人藏在什么地方？ 那个少女呆了呆说，三个人，男的还是女的呀？ 自然是女的。 我们夫人从来不会把女人藏起来的呀。 另一个少女说， 这里一共有56位姐妹，但是都没有姓苏的。 楚留香皱起了眉头，回头说，哎，你们看他们说的是真话吗？ 姬冰燕说， 女人呢，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谎的我看不多。 楚留香长叹道， 如此说来他们的确不在这里了。 他瞧了少女们一眼，又叹道，沙漠上每天渴死的人至少有10个啊，你们却在这里洗澡。一口气叹出的时候，手指又轻轻地弹出去了。 长廊中静静悄悄，不闻人声。姬冰燕沉声说， 哎，你认得出去的路吗？ 楚留香说，他们把我抬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记住了。 蓉儿既不在这里，你为什么还不快走啊？这里的女子的武功都是不弱的，你要是见着几个穿衣裳的，你就怕有麻烦了。 一点红忽然说， 我也想找个人。 谁？楚留香却微笑着说，我看呢，是不是那位七姑娘啊？ 一点红似乎叹了一口气说， 我只觉得不能让她留在这儿。 纪冰燕说，但你认为她会跟咱们走吗？ 一点红默然了半晌，黯然说， 只怕不会。 纪冰燕说，你既明知她不会跟咱们走，为什么还要去找她呢？ 一点红沉声说， 但我却知道他至少不会阻拦咱们。 突然听到一个人冷笑说， 你凭什么以为他不会阻拦你啊？就凭你们三个人这个样子，若能逃得出去，这个地方只怕早已经变成一片瓦砾了。 胡铁花倒在地上喘着气，现在只怕已经没有几个人认得他就是胡铁花了，简直连他自己都已经不认得自己了。他只觉得又脏又饿又累，喉咙里更像是被火烧一样，烧得他整个人都要发疯，整个人都要裂开了。琵琶公主就躺在他的身边，那个模样看起来比他更惨。他一身昂贵的衣服几乎都已经裂成了碎片了，玉腿上沾染了沙尘和鲜血。烈日虽已偏西，但是余威仍在，就晒着他们的脸。不远处有遮阴的地方，但是似乎已经没有力气走过去了。胡铁花一手挡着眼睛，喃喃地说， 哎呀，我这一辈子呀，只怕休想找得到这个老臭虫了。 琵琶公主也黯然说， 我们本不该走这条路的。 胡铁花的眼睛里忽然射出了怒火，大声地说， 不错，我们本不该走这条路的，但是这难怪我吗？你不是说在沙漠上啊比我有用的多吗？为什么也跟我一样，你也狗也似的躺在这里没有办法了？ 琵琶公主的眼中流下了泪， 我实在不该跟你来，拖累了你， 否则你那袋水若是一个人喝，至少还可以多坚持一阵儿。 胡铁花呆了半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 我真是个混账啊，这种事怎么能怪你？一个大男人连一个女孩都保护不了，居然还有脸在这里发脾气。 琵琶公主忽然扑倒在他的身上放声痛哭， 这不怪你，怪我，我现在只想死，最好马上就死。 胡铁花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咱们就算不想死， 只怕也没法子活下去了。 极目望去， 黄沙连着天，天连着黄沙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这么一片令人绝望的死黄， 再没有别的了。 琵琶公主缓缓地抬起了头，嘴角泛出了一丝凄凉的微笑， 我居然跟你死在了一起，这只怕是谁都想不到的事了。 但跟你死在一起倒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啊！你实在是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子。你， 胡铁花的喉咙忽然 像是被什么给阻塞住了，他嘶哑的叫声忽然也停顿了，他只是痴痴地看着他的眸子，嘶声地说： 但是我们死也该死得快乐些，是吗？ 琵琶公主的身子似乎有些发抖，她颤声说： 你可是。 胡铁花的目光已自他的眸子就移到了他的腿上， 这双腿虽已经沾满了杀垢血迹，但仍然是修长美丽结实而诱人。胡铁花的喉结上下滚动，嘶哑的雨声更加嘶哑了，而他的目光却变得炽热了，热得似乎要燃烧。他的手终于颤抖着移动上他的腰肢，一字字地说： 我要你，我真的要你，除了你之外我还不知道还要什么。我 琵琶公主主是不停地颤抖，她苍白的脸渐渐地发红，她伸出了手想要以衣服来遮住她那裸露的腿，但是裂成了碎片的衣服是什么也掩不住的，这个动作只不过增加了几分诱惑，非但诱惑了别人也诱惑了自己。 琵琶公主只觉得自己这一颗心都快跳出了腔子了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小音，编辑海燕。